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14号星期三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昨天周刊爆料，高虹安居然是非常大胆的，他跑去找助理串证，甚至是灭证。不过呢，我现在我对于这个前助理小兔黄慧文，他明明知道说诶来起点零，还有来者不善，那他为什么最后还是熬不过高虹安让他开门进来呢？那高虹安要讲什么？他要求的是诶你要讲一些要对我有利的，对我不利的你都不要讲哦。所以小兔他是计划性的请君入瓮，让高虹安跳进来吗？而高虹安的公积金这个案子呢，其实也烧到了民众党，还有更多党内不满回捐制度的人跳出来，案外案现在看起来也有连环爆的趋势。不过高虹安他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他反倒去怪党秘书长谢立功，奇怪，每天来跟你问，你没事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干嘛？看起来高虹安俨然是民众党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小霸王吗？另外我们要看的是中国防疫真的就是在黑白幕，要不是要嘛呢他们就是一个封得非常的严，封到你出不了家门，把人都活活烧死了，要不呢他们就是解得非常的松，导致现在疫情有大爆发的趋势，现在中国就出现了抢药潮。不过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说，希望中央尽快恢复小三通，台湾应该要协助中国的医疗需求。中国像你的阿爸，他进台湾的农产水产食品等等，这一些都是现在进行式。当台湾人被欺负的时候，朱立伦一句谴责中国做生意不讲道理都不敢吭一声，现在反倒是要台湾来协助中国的医疗需求，你听了不会觉得很吐血吗？好，今天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作家苦林。 桂雅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桂雅大家平安。 还要欢迎今天我们要讨论一块是跟这个民众党有关的我们欢迎前民众党的立委参选朱哲成。 郭小姐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郭小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资深媒体钟年晃。 郭小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当选人严若芳。 郭小姐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林玉慧会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今天先从高虹安涉贪的这个部分来看。现在民众党一年两点要让火狼盟有关于这个高虹安涉贪情节相关的问题。那制造危机的明明就是高虹安本人，但没想到的是传出高虹安去骂党秘书长谢立功，人家问你有关于参叙的费用等等等，你没事干嘛乱回？我们一起来看。 高委员邀请您就对了。 对，其他人本来就不一定会觉得那么清楚。 无限扩大，对。他每天在讲话的时候，反正都，我至少听起来他们一直在讨论，我听起来蛮正常的。为什么在说什么谴责什么？后来就想，我当然在场啊，但是我听起来就大家就是在讲一个事实，陈述一个事实，蛮正常的。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陈述给你，我觉得这好像没什么事。 好，民众党的内部谁不服谁感觉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先从聚焦这个案情本身来开始正好我请教，因为昨天周刊它的内容其实非常的重要，怎么会有串证灭证这种事情？而且呢，传出说要寻求大家公话了你不管你去问这问这的问这大家口径要是一致的。还有呢，我觉得他大胆到他竟然敢亲门打他跑去小兔助理家，你不觉得很离谱吗？ 对，我觉得《水浒传》有说啦，饥不择食，就是肚子饿的时候就不会挑食，然后贫不择妻，很穷的时候你没有资格挑老婆。这件事叫做什么？慌不择路。高虹安慌不择路，他真的慌了，所以才会整个人乱掉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几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高虹安真的很慌第一个，去按小兔主人家的门铃因为像这种案件发生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会多少知道谁就是破口。可是问题是当你已经知道对方是破口的时候，你还去按人家门铃还试图去跟这个破口去做串供灭证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在这个诉讼策略上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嘛。如果有任何一个律师告诉你说对这个人就是污点证人可能就是他捅你的你可能跟他之前有什么恩怨等等等等等等的，你去按门铃的话，你怎么敢去按他门铃你应该是去第一厘清他手上可能有的证据， 对， 然后去做所谓的攻防或者做解释。你怎么会去按门铃？这是第一件事。好了，你按了一次，按了两次，按了三次，按了四次， 终于小兔准打开门的时候，嗯，你不担心你人家会录音或录影啊？ 已经准备传便便啊，等你进来安尼 俩。对啊，你不担心人家会录音或录影吗？录影可能不见得会，可录音太方便了嘛，我手机按下来就录音嘞。 对， 然后呢，结果还继续跟人家掏心掏肺。放心啦，我们都在同条船上，会有人搞定司法。我认为小兔主任应该已经算是蛮客气，那个人他可能没有讲出来哦、喔嗯。你都知道，因为高寒所谓的有人一定会说，比如说谁谁谁可以帮他搞定司法嘛、哦，对不对？ 搞不好他在讲说什么、欸，因为之前有讲什么红海背后什么二三十个哦，两三百个， 我说我有两三百个律师可以搞定司法。嗯等等的嘛，就是小兔主任已经很客气哦、嗯，所以你看到、哦、高寒至今没有否认这些事情， 搞不好他有跟检察官讲哦， 所以有人 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没有把人讲出来，可是跟检察官讲的时候搞不好有讲， 有人会搞定你，然后检察官有人搞定我，我先搞定你， 没错， 奇迹啊，就都会那么无聊，就是怎么会讲这些话，这都于事无补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我认为小兔主任手上应该有录音带，嗯，啊，这个录音带呢会变成什么事情呢？不是变成政论节目的谈餐，它会变成检察官收押的铁证嘛？我们昨天就聊过嘛，所谓的收押的要件嘛，串供跟灭证嘛，对，串供跟灭证或逃亡。可是新竹市市长没有逃亡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串供跟灭证之余，串供跟灭证的可能性，你就要收押哎、欸。嗯，而你有串供灭证事实的话，百分之百押嘛。嗯，所以今天小兔主任手上如果有录音带提供给检察官的话。检察官当庭提供法官作为声押的证据的时候，高寒根本没有办法解释、欸、你连逃都逃不了，你一押就押30天，30天后得延押再30天，这60天之内如果一审宣判他就解职，那就吃全餐，就去作证的那一天证人转被告，然后被告被检察官声押后法官核准，然后就羁押30天，加30天，然后这60天中间如果一审判下来的话有罪就解职，这叫全餐啊。所以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啊，彪骂谢立功诬告衰这件事情的谢立功我觉得不能怪谢立功啊。 诶、欸、他的回答也没怎么样诶、欸、公坦白听起来嘛 不 安诺。 就是不是嘛，因为谢立功我先跟观众朋友讲来龙去脉。谢立功呢，因为后来被踢爆说有一场参叙是高鸿安去宴请大家、那谢立功也在现场，那是秘书长宴请。那当然大家就问说、欸、那谢立功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那谢立功说我不知道谁付钱的，这也正常啊、我秘书长宴客我怎么知道谁付钱的，最差最差我的秘书会先买完单嘛，买完单后面怎么报账那另外再说嘛，他就说不知道嘛。结果现在传出来说这个高寒在会议上飙骂谢立功说你是叉叉叉，你不会说这个正常不公开就好了，飙骂。可问题是，我要讲，我平衡报道，柯文哲说没有，没有，没有飙骂， 对， 只有讨论， 对。 哦，那我有问过这个张义善，张义善说，民众党里面吵架就叫激烈的讨论， 用你讨论啊， 没有，没有吵架就叫讨论，好、所以说柯文哲上次也是这样子哦， 对， 柯文哲上次被总冠军爆料说，他去瞧人事的时候，恼羞成怒跟高寒吵架的时候，柯文哲也说没有，没有吵架。只有讨论、所以这我怀疑啊，或者他们来暗语，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就是吵架一下，我不知道，反正 anyway， 你去迁怒谢立功是没有意义的嘛，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后来发现，所有案情，民众党内的从秘书长、党主席到发言体系到党公职，不知道案情嘛，所以没有人可以帮高寒辩护，所以这件事解密了，就说在选前，这个有台的一位主持人邀请蔡壁如上节目。说要做这个新竹的讨论，就那个蔡壁如说哦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要上来。会不会是他看到谢立功被彪骂后他觉得说算了我还是不要讲好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嘛。最后一件事情哦，因为呢今天四叉猫公布了这个新的这个薪水单啊，就是二月的薪水单。2020年2月薪水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高鸿安刚当上立法委员的第一个月发的薪水， 对， 有几个玄妙之处，先跟大家那个报告。第一个，李中鼎现在知道就是他的男朋友嘛，大家也不藏了，很奇怪哦，他领的薪水是42000块，对不对？可是呢，他的全民健保的投保积聚是零。简单讲，他在立院并没有投保健保。 对， 换句话说，他的健保是挂在另外一家公司，或是另外一家公法人或法人的名下，除非他觉得自己不会生病，但这个年头应该很少，一定会投保劳健保。 健保是强制， 健保一定会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哦，简单讲哦，过去其实讲李中庭有兼职，这边拿到铁证的。确实他在立法院没有投保健保，他的健保是挂在另外一家公司名下，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有趣哦，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高环主任叫做黄慧文，就是小兔主任办公室主任。嗯。后来黄慧文离职后，陈焕宇才升上主任。嗯。陈焕宇在这边。可是黄慧文那时候拿69800块，蛮符合我对于一般立法院做了很久然后值得信任的老主任的这个资深主任的价钱，不是老主任，不好意思啊，资深主任价钱。可是你看哦，陈焕宇拿80200，嗯，有没有回捐？ 应该有。 因为我们大家在讲哦，在这件事情所谓的回捐，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傻到就是我做50000块的工作，然后呢叫你呢捐20000块，然后你只拿30000块。比较我们认为合理的回捐是，我做50000块工作，可是高环就说算了，我请立院拨80000块给你，这50000块你拿你应得的，这30000块你就回到公积金里面，这才是比较符合人性的做法，对不对？可是你看哦，那个时候主任叫做黄慧文只拿69000，陈焕宇最高的职位叫做副主任，我不知道他那时候主的职位是什么，可是因为主任缺有人站嘛，嗯，可他领的薪水竟然比黄慧文还多，所以这件事情有没有回捐？要证明有没有回捐也很简单，我昨天跟焕哥讨论过，跟 Z9 的案件一模一样。嗯 ，Z9 就说每次50000块领50000块回捐50000块，对不对？看一件事，他是每一次领到薪水后隔几天 就不见了，就清空，一刮齁，一次拿走， 对， 有没有是这个样子？ 这就显然不合理，因为一般受薪阶级，比如我领五万，我可能会先拿3000块放在身上，哗哗哗， 对啊， 再领3000，嗯，然后今天卡费我可能先会10000块，有房贷等等，就是他会这样慢慢的花的，一样同样的逻辑哦。如果陈焕宇今天拿80200块，嗯，每一次来，我不知道23000，我举例啦齁，每一次隔2天30000块就不见，固定不见。那陈焕宇又没有任何一个需要每个月支出30000块的合理支出。什么叫每个月支出30000块合理支出？房贷、车贷、赌债啊都可以，你要讲清楚嘛，就是你要合理支出嘛，对不对？赌债也可以，就是反正我就欠一段钱，我每个月要固定还的或固定花的，这或者说小孩离婚赡养费，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一说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变成回捐的铁证。 正好你刚讲那个二月份的部分齁，我补充一下，因为二月份我记得当时的主任其实是 Z9 啊，而且那个黄慧文他们其实是有行政主任、公关主任、法案主任，他给他们一个头衔，然后对外比较好，啊，你黄光嘛是朱林嘛齁。可是如果主任 Z9 他没有领到这个钱， 对， 可是这个陈焕宇却是领超过的那个钱，这个怪怪的哈，对不对？这个怪怪的。那焕哥的部分哈，我们刚刚有破解了一些觉得奇怪的地方。那还有呢？按照高虹安的个性啦，哈，高虹安在九月应该是26号的时候，嗯，去割哦，嗯，那《镜周刊》你为什么说我什么论文怎么样？他马上就去告了哈。可是这一次他昨天回答什么？他说我没有公器私用，我没有人头助理。他有解释，可是他为什么这次那个法律的动作 ？Guilty。是不是站不住脚？ 对，的确齁，高虹安如果因为《镜周刊》是写他论文的时候，他是直接提告，嗯，那如果就法律上的刑责或法律上责任来讲，这个案子绝对比论文要多100倍以上，啊，论文还不至于被关，啊，这个是有可能会被关的，所以高虹安不去告，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齁，嗯，我先简短补充一下，李中庭那个其实二月份的薪水告诉我们，除了告诉我们确认他兼职之外，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嗯。他另外一份工作的薪水比立法院高，因为根据二代健保的规定，你如果兼2份以上的工作的话，你的健保必须挂在收入最高的那一份。嗯，所以显然，好，而且42000他为什么要挂在劳保挂立法院？为什么健保不挂立法院？因为，以李中庭当时2000年的时候，劳保的最高投保薪资的集聚应该就是42000，所以他挂在哪里没差。但是健保的投保集聚比较高，因为那时候应该在10几万，所以你依照二代健保它必须在最高的地方，所以证明他另外一份工作比立法院收入高，那大概也合理可以推测说之前有外媒体报道说他在永龄基金会可能一个月50万之类的，嗯，所以他健保当然是挂在那里。好，我来讲高虹安这个案子。高虹安这个案子我先用四个字形容，叫做一心两健。好，什么叫一心两健？不是一带一路，是一心两健。心是心脏的心，健是弓箭的健。为什么叫一心两健？核心就是高虹安跟他的助理费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可能有触犯贪污治罪条例。好，那这个助理会不会变成贪污共犯？那当然就看助理将来在面对检察官询问的时候，他是采取配合高虹安做伪证，还是说据实以告。目前看起来小兔是据实以告。嗯，好，而且呢 《镜周刊》为什么巨细靡遗讲到，他去高鸿安去小兔家几次？那请问高鸿安去小兔家难道会发财通吗？那请问那是不是高鸿安跟《镜周刊》讲不是嘛？那谁讲的？当然就小兔讲的嘛。嗯，用杜琪祥也知道是谁告诉媒体的嘛，嗯，才会那么清楚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嘛。 哎、欸，可是你讲到其实不是只有小兔哎、欸，包括某板桥议员竞选办公室有没有？嗯，包括在新竹某一间餐厅邀了两个助理有没有？嗯，那一定也不是高鸿安讲的嘛、 啊。到目前为止，检察官传过的前助理有好几个，嗯、所以。在某竞选办公室，在新竹某餐厅，在律师事务所，应该就是已经被约谈过的前助理讲的、嗯，而且他不只跟检察官讲，他也跟媒体讲了，所以媒体才会知道嘛。好、哦嗯，好，所以一心这个核心就是高鸿安。那高鸿安这个案子衍生出来两支箭，一支是横的，射到他立法院，可能射到立法院党团其他的立委；另外一支是往上，可能会射到民众党中央党部。怎么说呢？先看立委的部分。请注意一个关键人物叫江青山，他有五个月是挂在高鸿安的办公室领助理费，但是他的办公桌是在党团办公室。好，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在灰色地带。可是我想请问的是，江青山那五个月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是每天在拍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在帮他做直播、哦。嗯，好，那江青山那五个月之后他就不做直播了吗？他有没有挂在？ 别的委员、 哦、对，是不是轮流啊、哦？大家讲好，高鸿安你五个月，李正浩你三个月，颜若芳你比较资深，你六个月啊， 卢主 对，就是卢主轮流坐楼住的意思哈。所以如果这个是后来证实是真的话，因为江青山那五个月在帮柯文哲做直播，那很明显的就是用公费助理做政党的事情，那个就是已经构成到诈领助理费的犯罪行为。那如果其他立委也有被江青山挂名，或者说挂名的不是江青山，是任何其他一个人，但是他实际上在做的是党的工作，那一样，那这一支箭就射向他党团其他四位，唯一可以幸免于难是吴欣盈，因为吴欣盈刚去而已，嗯，所以他应该没事，但是其他四个人就很难讲了哈。好，另外一支箭往上射的箭就是往中民众党中央党部射，就是我们这两天最新的发展。有其他的候选人，包含2019年的立委候选人这个敖伯胜，以及这一次高雄市议员的候选人，他们都纷纷出来讲说，当他们的党部也要求他们签署一张所谓的切结书，而且这个切结书很奇怪，叫一式一份、嗯。我们一般民间我们在签合约一定是一式两份嘛， 对啊、都一定是两份、啊， 甲乙各保留一份嘛，嗯、然后 租房子也是一式两份、 啊。最后一条会注明说，有争议的时候以哪一个地方法院为管辖法院嘛，对不对？好，一式一份是什么？代表说这个东西你不准外流，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好，可是这里面如果照敖伯胜他所描述的，他当时是要选立委，所以当时高雄市党部的是把他算的继续名，也就是立委你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七八百万，那个一年收入是什么你知道吗？连那个什么服务处的租金啊，好，连公费助理费四十几万、啊嗯， 包括你的那个什么 办公室文具费 啊， 都算进去、欸。 然后你要上缴10%，那是什么概念？嗯、大概就是70万到80万。好，那这个就是公费。好，我现在今天民众党他最新的解释说啊，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公职分摊金啊，我们这个是公职分摊金的概念。OK， 没关系，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但是我请问你，公职分摊金为什么只有高雄市有钱，其他县市都不用？第二件事情。公职分摊金有没有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今天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他们的公职分摊金都是经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之后，大家一致决议，而且没有那个照趴树抽的。你知道，我听敖伯胜讲，突然想到一个，就是那种加盟金的概念，就是你来加盟我民众党，但是你要缴加盟金，那这个加盟金呢，是你每个月营收的10%，它是这样子计算呢、欸。柯文哲，你是把民众党当生意、当加盟店在算？好，如果这个也证明，只要民众党的中央党部有拿到任何一毛钱，是由立委或议员他们由公费助理的钱上缴到党中央的话，因为民众党中央没有否认过这件事情，他承认这件事，表示柯文哲当时的秘书长、现在秘书长都知情，那民众党也可能会变成贪污罪共犯。如果我讲的一星二箭通通都发生的话， 可能在明年之后，台湾就没有民众党这个政党，因为就直接团灭了，因为全部都贪污了。 这个要让要去看他说查办的成果哈、哦，可是我们目前看起来不是很妙，因为他们的那个法治观念的确是薄弱的哈、哦。来，古林大哥，我请教哈、哦，其实我觉得整件事情哈、哦，我们聚焦在案情的这一块，可是现在有很多的风声哈、哦，讲的都是一些就是旁支的啦哈、哦。那有一个花絮插曲是这样哈、哦，说高虹安在党内的会议里面哈、哦，当场面斥谢立功，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哈，几个洞来对啦哈，党中央、党部、党主席当然是最大嘛哈，然后党的秘书长，那下面啊立委哈，你们都是成员分子没有错，可是呢，立委骂党秘书长面斥哈，当场把他骂到臭头的意思啦哈。那我们看到这是12月6号的时候，曾经呢，因为谢立功他被问到哈，哎，拍谁个 K 机丢出来看哈，就是你的公积金其中有一笔账啊哈，秘书长媒体参叙9900块钱。委员请款，那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记者就要去问啦、啊，就问谢立功，谢立功讲说，那一场不是我是主人，我是受邀的哈，是一个媒体的参叙，那主要是这个高虹安邀请的哈，问他说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啦对啦，那可能记账的人哈，本来就不一定搞得清楚哈，不会搞得那么清楚。那后来这件事情呢，高虹安他火大了齁，他说像是这一类的事物你就不应该对外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人家问你你就说侦查不公开，不要透露细节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呢，民众党的发言人杨宝桢出来讲，他说齁，没有像外面谣传的这些什么责骂的情形啊，是有心人士齁在那里捕风捉影。但民众党发言人讲的跟谢立功讲的，你会比较相信谁讲的？来，我们听谢立功说什么。谢立功说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检调一定也会查明，在案情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齁，等司法调查之后大家就会清楚了，没有什么好回应的。人家问他说有没有责骂这件事情，他连一句说没有，从头到尾没有面斥我谢立功讲不出来耶。你没有觉得这个蛮妙的吗？ 谢立功不对， 谢立功不对、哦、 对不对？第一个他不够义气、哦、 他不够义气、 啊、你就应该直接讲钱就是我付的嘛，对不对？你就不要讲说我不知道谁付的嘛。譬如说我今天晚上说晚回家，老婆说你去哪里，我说我跟郑浩去喝酒，我老婆打电话去给李正浩，李正浩说对啊对啊，苦哥跟我喝酒啊，哎，那女生也是我叫的啊，对。 哎，怎么有这种插曲、啊、 这样才是有义气嘛。 李正浩以后还怎么选呢？ 对啊， 两个都我叫的，苦哥从头到尾在旁边睡觉，见到就回家。 所以谢立功第一个不够义气，好，这是所以要该骂。那第二个他不识相，不要小看人家，柯文哲下台之后，民众党最大的官是谁？你党职算什么？最大的官就是立委、欸，就是这个高虹安、欸，开玩笑，我其实是小霸王，我俨然就是接班人了，你还不对我客气一点，所以他真的应该骂。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同情这个高虹安的，因为你想想看他，我们说天外飞来的立委，天外飞来的横祸。他怎么当立委的？那是当初柯文哲为了要勾结，不是、啊、为了要合作，这个郭台铭对不对？要跟宋楚瑜合作，就弄了一个刘又廷，弄了一个高虹安不分区立委嘛，就高虹安就我算掉啊，戏也不走没塞啊，对不对？然后变成拿那么少的钱，管那么少的人，对不对？还要受那么多的气哦，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误入丛林的小白兔。那我们常常讲什么理工科的会看不起什么学法律的，那我是不知道了，但是。一般人我们说最不应该是知法犯法，但是高虹安更惨，他不是知法犯法，他是不知法在那边玩法、嗯、这个东西最 占夜市广告，一大群医师背板前竖起大拇指， 因为你比如说他去找这些人，叫他们找这些助理，叫他们去删除这个记录、嗯、你不知道这记录是可以弄回来的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联合网上个礼拜就很好心说，你看这检察官一个一个都去问，好，都问完之后就不会有串证灭证的嫌疑，就不用收押你耶。结果你自己，人家检察官这么好心，就你自己跑去跟他们串证，看去灭证，那你不是这不是请君入瓮，这是自投罗网，这是第一件事情，对。那第二件事情，你去找小兔，按电铃按了好几次不来开门，然后你还是，我觉得我也蛮佩服他的。因为为什么要去按电铃？表示他不跟你联络嘛， 对啊， 就是封锁你嘛、嗯， 不然你也可以打电话、 啊。对对，电话打不通嘛，没有不接嘛，已读不回嘛，所以我上不去按电门，而且意志力坚强，一按不按，二按三按，一直按到他出来为止。可是他，你以为他会没事出来吗？对不对？ 你这个高永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不晓得那个小兔后面，你不要以为那是兔子诶、欸、后面还有一只大野狼，不是大野狼，后面还有一只很有力量的检视官诶、欸、嗯，那是有的资深的检视官，那真的厉害，绝对不亚于检察官的、嗯、所以你到那里去你跟他讲什么，所以他说会有事的是你，不是我老婆，那话都是真是纯心，这个这是肺腑之言。那刚郑浩说那、啊、他应该会录音，但不会录影，我跟你讲会录影啊， 你觉得会哦？ 你知道现在家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宠物监视器。 对、啊、对对，还有菲比的监视器。 对，我不会在他们装上。可是我想到不在的时候，我家宠物现在情形是怎么样？所以那宠物监视器开着就刚好录到啊，我哪有故意录你？因为高文也有小心说，哎、欸，你手机拿出来，对，我要 搞不好对。 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宠物录影机就录到你这只小白兔了。所以你这样的做的结果，就是你又串供，你又灭证，你这是逼着检察官不得不收押你了嘛？因为你已经有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假的，你要告啊！上次一论文的事情你就告了、啊，告了之后，结果资策会开始告你啊，你得纠正一下。这一次你连说告都不敢告，你只说啊不服事实。哎，这个是会害你坐牢、害你被收押的事情，你还不出来澄清，你还不出来。当然告提告是最后的挽回清白的方式，可是最起码你要做这一点，但你连这一点都不敢做的时候、嗯、那这个结果就很惨了。所以这个串供好灭证，刚刚郑浩说不会逃亡，不见得、哦、不要忘了李庆华是怎么走的、嗯哦、所以 他才60万、 对啊对啊，所以哪天我们又忽然看到他在温哥华说我冤枉，那也不一定哦。 好，这些都很难去推演啦齁，但是我们是说希望他能够比较负责任的齁，不要一直躲在那个伞的下面。那你要知道说那个伞齁随着时间天数这类伞面齁越来越小了，对不对齁、嗯、那静平我先请教，因为问题在这边啊，我们为什么要把字放大来看齁，因为呢那个账目是密密麻麻的公积金的那个小账，你按那款齁很难看得清楚，但是呢该给的资料该给减掉的该给的都给了齁，该给都给。可是问题现在在于齁，传出来不只是串证灭证欸，灭证的部分就是说嗯那个泽成齁苦大哥嘿不例外齁 ,313 啦 ,313。那要怎么样 ,313 呢？是当面删还是说用什么方式去删呢？那助理会这么傻吗？已经都别坑啊了哦，然后我还傻傻的齁在你面前我删掉，难道我不会去备份吗？是不是这个不用去思考吗？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到底是高鸿安觉得说哇做巧欸我叫你去删东西，还是哪一个律师刚刚哇做巧欸我教我的当事人去删东西，你怎么看？ 高鸿安他虽然当选了新竹市长啊，也当了立委这几年，但是毕竟我觉得在面对司法，尤其是这个社会关注重大的案件，他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跟这么聪明的动作。那当然看似聪明，其实也在司法啊、司法界还有我们社会关注之下，因为纸包不住火嘛。比如说刚刚在讲的那个秘书长参叙，那个媒体参秘书长媒体参叙，他就这样子记录。那事实上大家都觉得哦，他请多少人吃饭，就没有，我的了解是其实这个餐序只有三个人吃饭，一个媒体高层，嗯，高鸿安、谢立功，嗯，谢立功是在之前后、哦、被高鸿安请，就是打电话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请他来作陪。我个人觉得他蛮衰的，他就是去陪他吃饭哦，高鸿安跟他请他帮忙一起，然后说要请那个媒体高层，因为民众党自从这个在进入选战这个阶段，这一两年来，那他们这些不分区立委还有跟这个民众党中央，不管是当时蔡壁如还是这个谢立功柯P都有要求尽量去跟媒体还有政治界政坛里面哦，这个有关系的人士尽量去套一些情报情资交换。所以他在这个吃完饭之后，然后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然后谢立功不是跟媒体讲说他是去陪同了吗怎么样，高鸿安的确在开会的时候去不爽，把这个事情有点就是屌他一下了。 但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因为说高鸿安面试谢立功，那为什么会被写出来？一定也不是高鸿安去讲的嘛。哎，我跟你讲哦，我把谢立功骂到臭头，因为他怎么没事讲这个东西？ 因为开会的， 所以我觉得有人要 开会的人里面不是只有谢立功跟高鸿安、嗯， 对， 里面还有好几个人，还有民众党里面的人。那这个事情我听到是还有一个阴谋论是要去斗民众党的那个里面一个党中央的财务长。因为他 听说啦，就是案外案的，所以听说他在里面做人人缘不是很好、那个人和关系也不是很好，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凸显出来也跟他有关系，然后弄得好像民众党中央没钱弄不到钱，然后都要去靠这些不分区立委去找高虹安帮忙，所以跟民众党的那个党中央的秘书财务长也有关联，而他们全部都在里面开会。那开会里面那不是谢立功讲那就是高虹安，那不可能是高虹安嘛，那谢立功也自己不会讲，所以高虹安在里面他不爽直接挑这个谢立功，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讲出来，那律师都是叫我们怎么样，类似说什么侦查不公开，这样就回答就好啦，你就配合律师就好了，干嘛就跟媒体讲那么多诸如此类的，所以才会又被媒体拿出来做文章说他飙骂他，但是飙骂我觉得这个程度太 over 了，但是我听到的是这些事情都有 发生， 而高虹安他因为个人的本位主义，就是以自己为利，以自己为优先、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所以都只想要他自己个人，所以柯P跟那个谢立功他们现在党的，因为现在那个蔡壁如已经退出了那个民众党里面的战斗序列了嘛。那柯P跟谢立功接下来我觉得讨卡不会玻璃修啦。 可能不是飙骂啦、就是很激烈的塞奶啦。激烈的讨论。 这个只有口令能理解。 来，正浩是这样齁，因为我们必须要试着去想啦齁，如果用排字论辈的话，在民众党里面高虹安他一席立委嘛，他对他选上了新竹市的市长。那当柯文哲正要卸任的时候，对他就是一席有这个就是算是诸侯他有位置啦。可是呢在这之前齁，有没有发现高虹安还在选举的时候做二望一的那个一是不是高虹安？ 对， 是嘛齁。那因为蔡壁如的论文案所以壁如拍谁齁，那你就先死了，不要把火这个烧到我的身上。那现在又公开呛谢立功。你可以感受一下在民众党里面的这个排字论辈，现在高虹安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跟位阶？ 原本就讲民众党是四大派系啊，对不对？有柯妈妈派嘛，对不对？蔡壁如派嘛，对不对？高虹安派嘛，还有三三派，黄三三派嘛。现在高虹安应该已经从第四名变成第二名，仅次于柯妈妈了，应该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蔡壁如挂了嘛，他变抄袭仔嘛，他没了嘛，户头只剩6万嘛，6万还是上礼拜讨论的，现在可能剩4万嘛。 因为时间过了， 看来 不要笑得那么开心， 看来需要多接一些通告，补充一下户头。好，这是他户头剩4万嘛，好那。那个这个珊珊姐好、哦、看起来心灰意冷嘛，对不对？黄珊珊这次没有选上之后呢，昨天传出来说要让她接秘书长啊、哦、黄珊珊说不要嘛，对不对？所以呢我看起来高虹安就是仅次于柯妈妈的最大派系，那他骂谢立功刚好而已啊。诶，谢立功是连赖湘婷初选都选不赢的人呢、欸。最后的事情是我们要观察下一届的民众党党代表大会会不会在监狱里面召开。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看哦，如果这个法这个内规啊，就说捐助你给党中央使用是个贪污行为的话，那通过这个内规的人，包含可能中央委员，甚至包含交办的党主席，包含执行的秘书长，包含下去吩咐的市党部主委，全部是共犯呢。那难道不用去监狱里面开党代表大会吗？你搞秀装啊！谢立功在民进党里面，不是民众党里面， 民众党，他本来要抢桃园那一席嘛， 对 对啊，他要选桃园市长 的。他在民众党里面不是实权派，手上没有粮草，手上没有兵马，连跟高虹安吃饭都不会说算了，这场秘书长吃让高虹安付钱，他就是没粮草没兵马。然后初选还选出赖湘伶，赖湘伶已经不强了，你还输给一个不强的，那请问，我今天刚刚骂你不是刚刚好而已吗？而且你看刚刚主持人你说的对啊，谢立功被高虹安洗脸到现在受访的时候不敢讲自己有没有被骂，有被骂就有被骂，没被骂就没被骂。我们揣测一下谢立功的心态，谢立功如果有被骂，他要帮高虹安讲话说我没被骂，他现在关过不去嘛，对不对？我已经被你高虹安一个小姑娘洗脸了，我现在被媒体问我还要再帮你洗地，对不对？就是要帮你洗完脸还要洗地，对不对？然后帮你缓颊说我没有被骂，他过不去嘛。那如果呢他真的没有被骂，他就直接说没被骂、啊、所以他就是说有被骂，可他心里那关过不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说不予回应，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所以谢立功这个真的很惨的，而且如果传出柯文哲在征询秘书长的话，那表示谢立功挂了嘛。要换秘书长嘛。因为这样选战发现谢立功没有操盘的能力嘛。 对不对？没有操盘的人，那哪一个这个神机妙算是谢立功安排的？没有嘛。所以说，我觉得晃哥讲的对。我们与其去观察民众党到底下一届的什么秘书长是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观察下一届的民众党党代表大会会不会在监狱里面召开。不是你路过 陈立 土城 那 陈立土城 机 党部啊， 在土城还是在龙潭女子？ 不能讲土城，土城会不开心。 中央党部就在土城， 要讲土城监狱，不能讲土城，土城会不开心。而且叫台北监狱哈， 台北监狱。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看哦，如果这个法，这个内规啊，就是说捐助理给党中央使用是个贪污行为的话，那通过这个内规的人，包含可能中央委员。甚至包含交办的党主席，包含执行的秘书长，包含下去吩咐的市党部主委，全部是共犯呢、欸。那难道不用去监狱里面开党代表大会吗？以后每个礼拜三他们叫什么中执会，我不知道、啊、中常会啊，在监狱里面开吗？这件事才值得关心的嘛。所以我一直认为做政治是很严肃的事情。政治是有条红线你不能踩的，不要听信胡言乱语说大家都贪污所以可以贪污，没有，人家是技术高超才可以做这件事。你刚入行搞不清楚状况，你就不要去炫技，好，这件事会出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才是给所有要从政还有要做新政治的人一个警钟，法律这条红线真的不要乱踩。 哲成我请教齁，你加入民众党是一开始就加入吗？ 我是算是创党原始，他8月6号成立，我大概8月1号之前就有跟他们有在谈了，所以那时候算是创党第一批的人。 那我可不可以顺着刚正浩讲的，你会不会担心齁民众党的党代表大会可能要在监狱里面召开啊？ 幸好我现在不是民众党党代表，所以我顶多就是担心我的朋友会不会去那边召开，但是我本人是没有这个担心的。 你的朋友周遭的人有没有一股这种氛围，就是很担心说怎么会当时都没有想到法律的问题啊？不过今嘛没修 说。当然有啊，我觉得其实刚刚像包括晃哥、包括郑浩，其实都是科学家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大家观众一定看了很久不明白，说怎么这么简单的政治 A B C 法律 A B C， 居然民众党搞不懂，就是搞不懂。这叫做小孩开大车，外行指导内行。我刚刚补充晃哥一个，他说。民众党的发言人出来讲说各党都有公积金，然后呢如何，所以我们党也可以 公私分摊金、啊、 对，他其实这个讲话是完全侮辱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欸、各党的公私分摊金是那个刚公职的人把钱交出去，那是我的薪水，我的钱，我募到的款，我爱给谁给谁。民众党要求是捐助理，为什么捐助理跟捐钱是不一样的？因为捐助理，助理的钱不是你的钱，助理的钱是国家给那个明代，给竞评议员，给我们的立委的一个助理的费用，是国家给助理的钱，并不是你立法委员或是议员的钱，你怎么可以把这个钱视为自己的钱拿来做分摊？对，所以说他这个讲法完全的不合理，完全瞧不起政治。所以我觉得说柯文哲或是民众党的高层并没有一个意识到说就是政治是一门专业，所以需要有一个真的是懂政治的人来做。那我这边也帮那个一些我们好朋友过去的好朋友来打个不平啊，就是懂政治的人都不在了，比如说张义善。所以后面有也可能张义善一开始制定一些比较弹性模糊的条款的时候，他想到一些负面的情况，但是后面接手的人完全不懂。刚刚讲到熊熊的案例，熊熊的事情我这边跟大家补充，因为我就是他的同事，我是当事人，我当时是党团助理。熊熊就是在党团里面上班，我的位置叫做法案组。所以呢我自己完全，我检察官的传完全说得过去，因为我就在做立法委员立法院的事情。那熊熊在隔壁那间叫做文宣组。然后他做的事情，我当时所理解他做的是民众党党部的网页上面的一些维护管理，还有跟拍主席的行程，这些事情基本上 你说党部哦，还不是党团哦，对不对？ 他是做党部的网站， 因为党部的网站 不一样哦，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因为你如果还是在党团，是立法院的范畴，一边跟公委关系哦。 熊熊真的是一个这个制度本来有设计模糊地带的一个很奇怪，他自己可能要出来解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因为。文宣组那边我所了解，当初就是民众党里面一开始像比如说张义善等人是懂政治，他们可能有提醒，所以当时是党部编了一笔钱给文宣组的人使用，他们只是在寄生国会使用立法院的水跟电。 对， 那这个部分你就只能说贪小便宜然后不好看就算了，可是真的有人傻到去领立法委员的钱坐在文宣组里面，那就会出事。所以说这个事情我想 不管是熊熊，不管是高虹安，或是柯文哲本人，他都必须要出来。 但是你讲熊熊这一段以后，检察官可能会传你去作证哦。 我们就是本着这个事实的原则，让社会大众了解。 因为如果他确实， 那我好奇的是，除了熊熊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 对啊，有没有其他的人呢、啊？因为你有五个立委嘛，现在我们知道高虹安有捐一个了嘛， 对， 那其他四个呢？ 我所了解，因为像我当时，其实我这边公开跟他讲，我是挂在赖香伶委员底下，可是我在法案组上班，我每天都要处理法案跟委员会的事情，那跟赖香伶委员有配合，那这边我完全自己站得住脚。嗯，那其他的 处理台北市政府的事， 没有处理到。 那为什么熊熊处理的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熊熊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我想就是原本设计这个制度的人， 他不是党部，也不是党团，他是做台北市政府的事。哎，你们在你们党团里面曾经讨论过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是做助理，我们就接受上面的指令。那我觉得， 有没有像熊熊这个样子也去处理台北市政府的事？ 这个就是 助理。 我想当初比如说包括可能像是潘俊麟，他也曾经来过党团一段时间啊，他到底是领谁的钱我不知道，但他就在拍柯文哲主 持。对，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要逐一去查。 他是市府摄影官欸。 他 市府摄影官，然后我跑去那个 这边，我还原一下，潘俊麟当初在市府当摄影官，他是挂在文基会底下，所以他是等于就是他有一个取巧的方式，就是哦，我在一个司公法人，所以我可以上班的时候外出啊，如何的跟市长有关。但后来因为一些可能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他被排挤到党团来上班。阿道到底领谁的钱，我不得而知。那就是说，那但是他很明显那时候在党团上班，但是仍然是有可能拍一些党部的人，比如说谢立功，这就跟党团没有关系嘛。对，那我这边就是要做这个补充之外呢，也是同时的回应，就是刚刚说高虹安这个排名的问题哦。高虹安就是我想你说高虹安怒骂谢立功，这其实有三个人啊，柯文哲的态度、高虹安的态度，还有谢立功的态度。我先跟大家讲，大家都同情谢立功，那是因为你们不是民众党，或是没有待过民众党。谢立功完全他就应该要被骂。 哎， 对，我跟你讲，这就是柯文哲让他当秘书长的一个主要任务嘛。 对，他是沙包，对， 他就是沙包嘛。大家回去看，每次遇到任何党务的纠纷的时候，柯文哲都说党务谢立功处理，党务谢立功处理。 所以你们就有稻草人，他就是那个稻草人。 我认为他是柯文哲的稻草人， 因为沙包。 在柯文哲心中，他当时他现在目前重要的还是台北市政府，他一个月之后重要的是总统竞选总部，党部从来就只是 熊熊除了待在高虹安助理的办公室担任他的这个办公室以外，熊熊还没有去其他的人的办公室里面呢。 熊熊他只是挂在高虹安底下，但他的实际上业务我想就是可能跟柯主席更加有关啦。那他如果挂了更多的委员，只是让其他委员一起被拖下水， 所以你并不清楚。 这个肯定要拜托市长嘛，跟他许愿，他什么都有。 那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啦齁，因为在因为你像你是党团法案嘛齁，那你都会在党团里面工作啊，可是熊熊都没有在党团工作啊，因为他都要到处跟拍到处跑嘛。 他坐在里面，有坐在里面，那所以他目前为他如果出来讲一句话说噢、哦、我曾经有处理某个法案，那我们就可能大家就、哎、算了，但他自己到目前为止都不愿意出来讲嘛。就是我今天我只能还原说他是人坐在他是有在做党部的业务，然后人有坐在党团，这是我看到，但他自己有没有他电脑里面 key 的有没有一些立法院的事情，他自己出来讲啊。他到现在好像都很神隐，那高虹安也没有出来讲一句话说哦，对，我某一个法案，某一个什么什么，我那个教育委员会的这个法案是熊熊帮我处理的，他出来讲一句话熊熊就没事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高虹安这个人做人是非常的刻薄而且自私小气。 哲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示，就是你们那时候党团有几个助理，总共你在的时候 党团我所包括法案组包括文宣组加起来可能我觉得不下二十人哦。 可是 不下二十人 等于说你们等于是立法院给的名额 只有11到15 你们不够用，所以才有每个立委再捐一个人到。 其实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都一直觉得真的是要拜托市长猫去查一下，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一开始进去我们有八个委员会，可是我们法案助理每个委员捐一个也才五个啊。 对啊， 对啊， 我那时候好记得好像才六个法案助理处理八个委员会，就是说你原本的助理的费用你居然不够用还要跟委员借。 可是立法院明明给你们11到15个公费助理名额。 对啊，他们的会员额度他有给你到就是 这边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就是可能让我心里好过一点，就是他们啦。因为我是接受 他们。他们 。就是说所以说我也觉得很纳闷，就是说我当时做一个法案助理，可是我一个人有时候要雇两个委员会。那你当初那些人到底你的钱花在哪里，所以回应到我自己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是 民众党这些人真的是第一个小孩开大车，不懂政治，连政治行情都不懂。可能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主任哇拿十万，副主任拿八万，所以钱拿光了。哦，对，第一个、嗯、这是第一个可能、嗯。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无视政治的专业，或是认为有一些可能法律的红线，他们甚至不小心去踩到，这些都有可能嘛。所以他们是不是这些钱后来怎么样的有去运用使用？这个我想要请。可能有更厉害的大神来进一步的调查。 嗯，那我请教泽成，你在党团工作服务的期间，有没有跟高虹安有什么互动？那互动的经验， 我坦白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比较飘飘啦，我们就是趋吉避凶，我因为我们去了解到说， 所以他是凶。 我这样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有人问我说高虹安的人缘到底怎么样、嗯？其实就是我跟大家报告，我讲的因为我跟他没有直接互动嘛，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他怎么样。所有在民众党里面跟我讲过高虹安好话的人都在周刊爆料的那些名单有被秀出名字的人里面。 就是 CZM、欸。 有遮住的人都没有听过他们称赞高虹安。因为遮住的人比较可能是 介绍者。 对。 露出来可能是高友友嘛。 对。 我没有听过一个，那包括说可能高虹安以前管中彰投，后来管新竹。 对。 这些地方的一些可能党工或者相关的选举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抱怨过高虹安是比较跋扈、比较小气、比较强势、嗯、啊，这些事情就是我目前听到负面的是多于正面的。 哦，哎呦，这样讲完齁，难怪吹哨者会跑出来，我们现在一点都不意外了嘛齁。然后还有包括呢，高虹安真的很聪明啊齁，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讲这个有关于助理费的事情，有关于涉贪的事情齁，那他们自己开了一个外挂齁，我觉得显然不满高虹安的人蛮多的，不然怎么会骂谢立功又被讲出来了。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是高虹安齁，他在讲我们新竹市居然没有跨年晚会啦齁，那显然应该是一种要转移焦点嘛齁。那高虹安他是被问到说，诶，那接下来你上任之后有什么样的行程啊，要干嘛，然后他就主动就有讲到说，噢、哦、我们没有跨年晚会啦齁。那他说林志坚的预算书啊齁，他翻了翻新竹市政府预算书发现，诶，没有跨年晚会大家可能会很失望哦。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高虹安你跟新竹市一点都不熟，问题是你的本人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啦齁。因为呢，新竹市在这个礼拜六不就有一个活动吗？齁，他们就是把跨年的这个预算呢，他们提前然后办了一个是感恩祭的活动。那高虹安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去咨询齁，把他聘为一个顾问，有几只无几只你赶紧去参详啦齁。竹科妈妈有没有？ 对， 那个豆哥他超厉害的，他什么都知道，他就跟你讲说，哎、欸，你不要乱讲好不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变成感恩祭了，只有即将要当市长的人居然是不知道。来，玉韶老师， 竹科妈妈是这样告诉大家，因为高虹安会转移话题嘛，他自己不了解市政就算了，但是模糊焦点，跳脱战场，创造一个新的议题啊，去讨论，这个跟谁一模一样？跟柯文哲一模一样，只差一点是什么？柯文哲如果出大包的话呢，就叫刚才排名一、排名二的人出来挡子弹，他人就神隐了。高虹安没有这样的人哦，可以说呢，说啊，我儿子啊，是很高义啦，或是啊，哎啊，那个陈佩琪就会发脸书。高虹安没有这样的人呐、啊，所以说呢，高虹安说什么？说啊，你看让大家失望了没有？其实七年来都没有举办过烟火式的这种演唱会，反而呢，替代的是更有意义的。啊，一方面呢，找了一些国内的艺人，这一次找了老中青，我刚才看了名单，很多我都认识，但我属于老人组，叶嘉修、徐锦存、尹正 阳，你不能讲一点年轻的吗？ 万芳，好不好？ 你讲的那些我都不认识。 八三幺，听过。 然后呢，同时每一年呢，都让小朋友、弱势的儿童呢，去许愿，企业来捐赠、认证礼物嘛，这是一个充满欢乐、有意义的活动。高虹安随便一说，不做功课，说就没有。最后一点呢、啊，我跟大家讲，这是我最生气的。我今天看到新闻啊，美国大联盟环城的场刊，新竹球场渴望安排经典赛。高虹安，这时候你收割哎、欸？请问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选前是怎么修理新竹球场的？ 他不一定收割得到了 啊。对了、啊、对了、啊，可能时间我可以看到。经典赛、啊、主球场是在洲际球场、啊、举办时间是3月8号到3月20号。黄哥应该还有可能啊。 搞不好收割不到了。 你们升压再继续延压。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件事情我作为棒球迷我很生气啊，是大联盟来新竹球场会刊说呢，这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球场。 你可以说过去啊，这个球员受伤事情是这个球场的技术呢不够成熟。可是请问这几个月来林志坚啊、沈慧宏啊、新竹市政府啊，是不是在做补正的工作？球团都已经先验收了，大联盟认证说可以安排经典赛，结果高鸿安呢出现在新竹球场的正中央。各位看这个画面觉得讽不讽刺啊？ 我要再请教哲成，然后等一下让若芳来回应齁，是这样的，因为你有酸桂代表民众党选过立委，对不对？ 是齁、 那在这一个部分呢，选过立委的有人跳出来了嘛齁，是敖博胜，他是高雄那边的齁，他要选的是前镇小港齁、基金。那他讲齁，他讲说诶、有叫我们签一个这个一式一份啊齁，那签完就收回去齁，然后他们就说齁、你我也心碎，你走立齁，诶、走立毁，然后事务费文具补贴等等等等等加一加齁，你要回捐 10%, 那和说一大概会有七八百万，所以大概是七八十万的这个额度啦齁，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包括呢议员的这个参选人齁，后来落选了，他就说诶党部主委冯启彦要求我们要签署一个切结书，说苗栗都签了齁，那高雄也要比照办理。那他提出来的这三点齁，包括说要捐款给高雄市党部10万块以上，议会的助理要留一个，跟那个立院有点像齁，议会助理要留一个给党部齁做干部，然后每个月呢你还要拨 0.5 到一个助理的费用来支付到高雄市党部的助理薪水齁，这其实都是有问题啦嘛。那我要请教的是齁，因为冯启彦他讲说有那个同意书啦齁，可是内容不一样，的确他PO出来被四叉猫所备份的齁不太一样齁，感觉上听起来还算合理，因为他的那个什么捐助理的一个助理这件事情好像他说就是联系使用 ,Mengyong, 而捐钱到党部的那个部分，他说噢、那个要全力发展，没有那个第三点。但我要问的是齁，你在选立委的时候有没有被要求要签一份所谓的切结书？ 我运气比较好，我没有签到啦。 没有签到。 对，我觉得这是民众党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下一集有再详细的讨论，就是民众党创党到现在都在多头马车。就是比较可能始终的觉得哇柯文哲。 你在你关系有你在你也得力的，对啦，有22个规章。 对，因为当时我们2019大家记得有一个名词叫保姆啦，那时候立委候选人都有跟一个保姆来联合连线。喔、那时候我的保姆男生喔、男生我的保姆他比较聪明比较懂政治，一个在民进党有十几年经验的一个很厉害的幕僚。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违法，他就没有拿出来。那可能在因为像高雄，我所了解高雄当时他们的保姆是有换来换去，然后最后还不得已秘书长下来， 好像是张泽阳自己。 对对，因为他们的保姆有换来换去，中间有人有出一些包，所以离开等等。那所以可能就是一些不懂政治 mega 的人，然后忠实执行柯文哲的意志。那柯文哲的意志本身就是违法，因为他、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都是柯文哲本人的意志了。 当然是只有柯文哲有权利要求张泽阳嘛，对不对？ 对。 那不然就蔡壁如你出来担。蔡壁如户头剩6万，你要不要出来？ 所以你的保姆后来就被柯文哲踢走了吗？ 没有，我的保姆还在，他是在北，后来在他在北市府做政务官，所以他很聪明，他就不管党务哦，就比较优秀的人都躲在北市府。那比较 他的姓有颜色就对了。 就是他过去在民进党的历练很丰富，所以我这边可以，我愿意称赞这一位 前辈。 那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柯文哲为什么有这种荒谬的回捐助理费或是任意调用助理的思维？因为过去大家可以调过去台北市议员的质询，可能若芳也有曾经有经历到这个事情，就是议会多次的议员多次的质询柯文哲，任意的调动局处的机要到市长室或到秘书处。哦，这在2019年国民党的议员就曾经质询过，今年王浩国民党的议员，不好意思，又是国民党议员，他还是去质询柯文哲，居然调动了17名机要任意的调用。然后柯文哲的回应是什么？柯文哲回应说，哦，每个局处可以任用一名机要给首长使用，另外一名机要我们统一调配。所以柯文哲的心态本来就认为这些助理都是他的，我给你一个是我赏给你。那在市政府北市府行政机关可能他还有一些裁量权，或是有一些可能比较宽松的地方。 因为好歹他还是在做市政府的工作，但是你把他拨去做你立院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你议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结果反而变成是你的党部或是你的党中央，这都有问题啊嘛。 对，所以我说柯文哲是真的是小孩开大车，大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柯文哲的满意度一直都在最后一名，但最后一名我很仔细看哦，最后一名是2022到 2020,2019 年还是20名哦，只赢两个人。 因为那是韩国瑜。 那是韩国瑜。 在2018年他是12名， 就没了。 所以说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好的包装了他。 哦，那可能有一个既定的法规，优秀的公务人员让柯文哲看起来还不错，还可以，勉强可以。但是到2019他自己主党之后，从零开始，哇，不懂法律，不懂政治，找一些奇怪的人来弄党，就发生这些问题。可能比较懂的，比如张义善，没有过半年就走了。张哲阳可能有那个政务官的经验，没有半年就走了。剩下的人，我刚刚回应一下谢立功，谢立功我真的很认真的看过他的资历。这边谢立功，如果我讲错，你出来跟我们来对质，就是谢立功没有做过一天的党工在民众党之前， 没错， 谢立功只是一个政务官，移民署署长，然后去提名去选基隆市市长，他会做一个党的党务吗？一个小党的秘书长可能比这些立法委员还要重要所以说你柯文哲，你把谢立功这种没有任何党务经验的拿来做秘书长，后来发现不堪使用。这边我可以讲一个爆一个料，就是柯文哲本人亲口跟我讲，他本人，我欢迎他跟我对质，他跟我说他觉得谢立功没有能力。他本来是问句哦，他说那是一个很私人的，我跟柯文哲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能讲哦，就是他问我说，哲成，你觉得谢立功做得好不好？我那时候我不知他的 他到底是要什么风向，是不是？ 對對對，他说你爱他嘛，探测上映。那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他算是四平八稳啊，那也有一些人有可能有对他有些意见啦啊，然后我就这样，他说哦，我觉得他很不行，然后我就说哦，不行你就换啊，然后他就说我找不到人，然后我就觉得说，你看他找的人都是一些，就是那些人可能也看不上，比如说黄珊珊，我最早两年前我还听过，徐新颖也被他征询过。对，所以说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跟民国党其实好来好去的啦，还有他跟他弟弟也是非常要好。 所以柯文哲他可能他的眼光很高，那他党内有没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蔡壁如为什么不能当秘书长？就蔡壁如户头剩6万当秘书长就好了。蔡壁如至少在你台北市政府打滚过五六年嘛，在立委也当过嘛，总比谢立功来的更懂政治一点。 蔡壁如够狼玩， 对， 那他比较够狼玩。 对，我觉得最这个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要讲一个谢立功的好话啦齁。就是他虽然他可能做党的事情不太行，可是呢他很会忍耐。很会忍耐。他就是那个后宫甄嬛传里面齁那个不讲话的、那 個。小李子。的概念， 逆来顺受型的就对了。 你终于会熬出头嘛？因为上面那些大官互相相杀，就全部都 出局都阵亡了。 哎，就阵 亡以后他就出来了。 所以谢立功这方面，我觉得后来柯文哲也发现说，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能力，他就让他做一个可能党务上面的一个挡箭牌。他任何的事情都说那个秘书长处理，包括说我们过去在那个苗栗也有这个主委提名黑箱的事情。就是说秘书长处理。 对， 最后秘书长就辞案嘛。辞案到就是说当事人不得已出来投诉给媒体， 对， 不得已出来可能甚至要 扛啊，然后最后说谁家的狗牵回去嘛， 对对对，那这个事情发生了，谢立功也没有被处分啦、谢立功就是人家投诉给他过了半年之后没有任何的处理，才导致于人家当事人出来这个投诉，那只有谢立功没事还在做秘书长，所以说大家说谢立功如何的被换掉，我是个人是抱持很悲观的意见。应该说乐观啦，我乐见谢立功继续帮助柯文哲，因为就是 没有战力， 对，没有战力嘛，就是柯文哲你找个有战力的人，我们还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那你找谢立功我们视为零，那就可以知道柯文哲自己能力在哪里啦。那我觉得现在他很明显，他把我觉得党是他最不重视的东西，党是他最不重视的东西，所以他还有另外有总统竞选总部。所以谢立功很有可能继续做秘书长，然后继续当柯文哲任何事情的一个挡箭牌啊，秘书长会处理啊，这个请秘书长了解一下，就是你过去看柯文哲处理所有党务都是说秘书长处理，而这个秘书长第一个没有党务经验，第二个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表现，第三柯文哲自己还不喜欢他，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就是柯文哲自己他在管理上面他横跨三个东西啊，横跨以前是北市府，然后立法院还有党部，那未来变成总统竞选总部，他怎么展现出他的管理的能力，那目前大家看起来是相当的否定，那我想他未来怎么去处理大家也是值得观察。 你让我想到齁，他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叫柯P管理学吗？他出了柯P管理学，可是他根本就不会管理啊齁。来若芳，其实我们方方面面，而且哲成告诉我们非常多的内幕齁，你看他的这个立委签切结书，议员签切结书，这些问题齁都是在这个法律边缘齁，那进一步去认定说有没有这个犯罪的事证，对不 对？那我要请教的是齁，刚刚哲成也告诉我们身边的什么什么人走了，然后高郎身边什么人走了， 显然呢，柯文哲是一个听不下人家给他的谏言嘛，哈，忠言逆耳，所以现在才会导致现在的状况。而且呢，我真的严重的怀疑是因为高虹安的事情先爆，可是呢，现在看一看时间的脉络序，你会发现，搞不好是因为柯文哲给了高虹安这些有状况的灵感是来自柯文哲啊。 对于高虹安来讲，第一个谢立功绝对没有帮他在这件事情上打这场选战上有帮他立任何的功劳。那柯文哲有没有？我觉得看起来他自己觉得，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自己在面对所有的媒体之外，没有人在给帮忙他这件事情啊。所以他骂谢立功，骂秘书长也刚好。甚至我觉得柯文哲，你不要讲说啊，每个政党都有什么那个上缴。对，每个都有那个分摊，就是你要去 缴分摊金， 分摊金。但很抱歉，我们有对，但我们绝对不会拿我们的助理的钱去缴分摊金，甚至我们也不会报任何的那个什么人头去养党，因为我们都知道党有党的那个那个补助款，但民众党可能上一次没有。可是我觉得在这上面来说，柯文哲跟这么多的大财团吃饭，难道他没有一些募到一些钱吗？我觉得是一个问号。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民众党的这个整个的恶性的循环，我觉得我觉得台北不管是台北市民或全国的人民啦，对于一个会知法犯法，甚至高虹安还会未来可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市长的这种人，他会寄生多少，他会用多少公款私用，我觉得这是大家没办法接受。那甚至我觉得你不懂新竹市现在有什么样的政绩，那我觉得你真的就好好先去把你的这个助理费的事情先讲清楚，再来跟大家讲说你要做什么未来的事情。 之前郭台铭他有一个选总统的政见，不是零到六岁国家养嘛，齁。那我们觉得小朋友国家如果可以负担财政的话，齁，这 OK。但是民众党不能想方设法要你民众党要国家养。这个是不 OK 的齁。那苦林大哥，我们再来看一个议题是这样齁。因为最近对岸呢齁，他们的中国的疫情好像有一点开始多点爆发了，对不对？因为因说解放啊齁，就开始解放了齁。那之前封又封得太紧了，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章法。可是现在齁，我要请你评点一个人啊齁，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说什么齁，他说齁，现在应该要赶快恢复小三通，台湾应该要协助中国的医疗需求。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礼拜一还在谈齁，那是上礼拜五的事情，主要是他进了我们农产水产还有一些食品大厂的这个部分嘛。啊，以安内齁，我就是非常的野蛮，非常的压霸齁，他说不让你来就不让你来。可是现在呢，国民党在干嘛？国民党说我们还要协助中国的医疗需求，你会怎么样来看？ 其实这个、中国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就是说他们现在，我在中国的朋友，他们大家互相联络，就是说你关多久，你关在哪里？哦、对，没有不关的。 这个、是上英伦吧？ 不是，就是说你比较好运的关在家里啊、他当然说不能出去，但是最起码你还关在家里。运气不好的，你工厂出有一个人确诊了，就全部直接关在工厂里，那吃喝的条件都是非常差的。那更惨的就直接关在方舱里面，所以你还要看是怎么关的。像他说，他有幸跟他老婆关在一起，两个人没事还可以吵吵架。但是以在上海来说，我没有听到一个关60天以下的。每一个人，对，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新闻的报道其实是不可靠的啊、哦。那因此他就弄到这种，就夫妻只好在家里面，为了吵架是为了怕无聊，因为关六十天，不是说真的要吵架， 增加乐趣， 对，相依为命，大家有事做一个啊，不然我们来吵个架吧。然后呢，他说他们中国很喜欢买盲盒嘛，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付个钱。他说他一辈子没有想到他会买蔬菜盲盒。因为你被关起来不能出去买，上面有人会送物资来，可是送来物资你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盲盒，打开哇一个烂萝卜，打开一个黄的蔬菜啊，你也只好想办法拿那个东西拿来吃这样。所以在家里面非常苦闷的结果，造成他们家的猫咪就受害了。因为他就觉得只有猫咪最疗愈，所以他就一直撸那个猫咪的毛。那个毛，后来那个猫咪毛都脱掉了。那最惨的是这件事情，他在中国的脱口秀节目里面讲出来之后，这个节目被停播了。这样都不行、对，他讲的只是事实，这样子都不行。所以现在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说，白纸革命，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夸张，那不叫革命啊。革命，毛泽东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没有流鲜血叫做什么革命，那就是一个白纸的抗议，白纸的叫苦而已齁。但是问题在于说，好， 好像有效了，好像这个中国放松这个控制了。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病毒，我今年10月的时候去冰岛，冰岛运气最好，因为它只有32万人。当他有16万人得了之后，他6月就开放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你只有到半数以上的人感染之后群体免疫才有办法，其他什么疫苗什么其他东西其实都不可靠。那像我们台湾已经800万了，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达到1200万大家就没事了。那可是中国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现在解封，但是中国本身他得病，如果照他自己讲，他感染的人非常少。 对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群体免疫。因此美国那个疾病署的佛奇他讲，他说今年冬天中国可能会死100万人。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中国这样放未必是真的在解封，他可能就是说我就放，好你们吵嘛，就放，放了之后疫情扩散我再封。所以他一直没有把清零两个字收起来啊，对，所以他一直没有讲清楚啊，对。那问题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真的疫情没有扩散，那人民更火大，那你先给他整下了，对不对？你说这个没事，这个没有影响，这个无症状，那你把我关起来关这么久干什么？所以这是中国本身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这个没有真正，其实英国最早的做法是对的，就说大家来得完就没事了，但那时候因为死亡率太高，那可是现在就是大家来得就对了啊。所以 他还有一个医疗的问题啦，好，不就是怕一口气太多人得的话，那医疗会不会崩溃？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是要有点分散啦，或者是我们的做法其实比较好的是，我们等大家打完疫苗之后，所以你别还牙起来叫你用丢嘛， 好， 你 得别 动，动不动就是人命关天。 因为你这样子讲，我们从自然生态讲，说病毒它是一定要活的。那我就是这么多要活，那如果你只让我少数人得，我这病毒就很重，一个人身上可能几百万个，但如果你更多人得，你一个人身上可能只摊个几万个，那就影响没有那么大。可是最离谱的就是说，中国面临这状况，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这个悲惨状况，真的死一百万人，可是我就搞不懂我们台湾有些人，我们算是做得不错的，结果当初连胜文讲什么，我们要重视中国的防疫成就，齁，我们现在重视了，齁，你要不要过去观观看。然后现在朱立伦说我们要满足中国的医疗需求，你不是说我们台湾防疫防得很烂吗？你不是说我们都多少抬着几万人的尸体往上走吗？这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又忽然要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了？我们还要放他们小三通，放他们过来感染我们，事前我们得的人不够多吗？然后我们还要去满足他的医疗需求？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当你的国家，当你的人民遭到这些荼毒的时候，遭到对方的迫害、无理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你没有讲一句话，就好像说今天我弟弟回来说在外面被人家打了，结果我不去说谁打我弟弟，我一定揍他，结果先把弟弟打一巴掌，你的笨蛋，你为什么被打？是，这就是这样啊。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说，我觉得最好国民党就乖乖闭嘴。如果他再逼着民进党说你要赶快去帮中国，你要赶快去救中国，那你自己会先完蛋。 好，源头是这样齁，当行政院长苏贞昌他讲说中国疫情现在其实还是很严峻，那如果齁，因为陈玉珍不是在吵了吗，他在讲说我们带了几个齁金门马祖这边的相关的齁准县长等等的，我们要去沟通小三通的时候，那行政院长就回应了，他说现在齁如果贸然重启小三通的话，那恐怕对于对岸的民众来到台湾会不会抢药啊，或者是说变成另外一个防疫破口，这种事情齁你必须要先提防嘛，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派王必胜去金门那边去看呢？可是呢朱立伦就讲说齁，苏贞昌你这边担心中国人会来抢这个医药资源为由齁来阻挠小三通是非常荒谬的理由，中国如果有需要的话，台湾更应该要来做协助。那焕哥我要请教齁，同时你会带我们看中国的情况嘛，但我要请教的部分是一个领导人啊齁，他应该要有远见，他要先看到说要怎么样，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浪过来啊，会有什么海啸要扑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在对岸的情况清油啊乌吧乌嘛齁，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超前部署的那一块。 对。 可是朱立伦讲说干嘛担心这个，如果中国有医疗的需要的话，我们更应该要帮忙协助，你怎么看？ 中国国民党果然从来不会让我失望齁。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感觉国民党还表现还蛮正常，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块齁。因为感觉是他极力想撇开说他比较亲中的这样的评价齁。结果一选完之后马上恢复，一切恢复正常。 要提供台湾的医疗资源给中国人使用，然后呢所谓的什么台商陆生啊，买不到机票回来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好，我先简单讲，买不到机票跟政府无关，因为过去这三年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其实每一年的过年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今年的状况已经比前两年好很多，所以买不到机票假一体。好，那再来讲，为什么要提供台湾的医疗资源给中国使用？请问地球上的哪一个国家会提供自己本国的医疗资源给外国人使用？更何况那个外国的人口是台湾的几倍，大家自己算算看，14亿除以2400万，那是多少倍啊？我们怎么可能提供医疗资源给他使用？而且刚刚苦林大哥讲得很好啊，啊，你们不是就讲说台湾防疫做很烂吗？哦，你在害中国，你不怕习近平不高兴吗？你叫一个防疫很烂的人去提供医疗资源给中国使用，你是怕他们确诊不够多吗？如果照你们的逻辑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提供我们的医疗资源给中国使用。第二个，如果你家里有一碗饭，只剩下一碗饭，你隔壁邻居的小孩可能饿了一天没有饭吃，可是你家的小孩要吃饭，请问哪一个父母会把自己这碗饭给自己的给隔壁邻居小孩吃，然后自己小孩饿肚子？不可能嘛，我们一定是先照顾好自己的小孩嘛。嗯，所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考虑。朱立伦，你如果要提供医疗资源给中国使用的话，麻烦你自己出钱或叫国民党出钱，我没意见。好，那在讨论小三通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中国现在状况是什么。我们先看这个，最近香港发布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说每个人买那个感冒相关的药齁，他必须限量购买。为什么香港要做这样的限制？是因为一堆中国人跑到香港去抢药。嗯，为什么跑去香港抢？因为在中国抢不到啊。你知道他们从所谓的新十点防疫发布之后呢，一堆人开始在囤药，不管是西药中药都囤。你知道中国现在，我们听过齁，在世界上某些国家，现在在台湾也就你买某些限量的产品，不管是汽车或包包，因为它限量凸显它的尊贵，所以呢你必须要搭售，就你要买这个包包，你必须买同品牌其他款的相对价格比较低的包包，这个叫搭售。中国现在买药搭售，就是那个莲花清瘟啊，它现在你要买一人份的莲花清瘟齁，你要搭售三种感冒药你才可以买。欸，我第一次听到地球上买药也要搭售的，是怕你生病病得不够久吗？哦，才要搭售。好，这是中国到处在抢药。所以呢，为什么现在不能开小三通？是因为那万一我们的药都被他买光了怎么办？好，第二个，他们的医疗资源，刚贵雅提到医疗资源，其实这几天不管是在沈阳的盛京，或是在北京，或是在重庆，不管是大人的医院、一般的综合医院或是儿童医院，我们看到的都是，你看这是沈阳的盛京医院，挤成这个样子。嗯，因为发烧门诊突然暴增，他们现在开玩笑说沈阳现在已经变全阳了，就大家都确诊了，所以叫全阳。嗯，那再看重庆的儿童医院也是一样的状况，也是一堆心急如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儿童医院，你看这重庆儿童医院人才也是一大堆。你知道现在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大概两个地方，一个叫药局，一个叫医院。那哪个地方人很少呢？北京的大马路上几乎没人，大家看看北京的大马路，这是北京，欸，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北京在封城，不对哦，这是这两天的画面哦， 已经解封了， 解封了， 大家你自由了，但是怎么没人？ 所以我说中国人真的都刁民，封你们的时候拼命想往外跑，现在让你们往外跑，你们反而都躲在家里，都不愿意出来，现在是怎样？给习近平难看吗？欸，为什么大家不敢上街？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上街安不安全。这是贵雅刚刚一再提的所谓的配套。台湾我们现在也几乎等于解封，我们现在在外面不用戴口罩，你看到很多人很安心很安全的大家上街。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敢上街。那为什么不敢上街？是因为他不知道安不安全。然后现在最惨是谁？快递。不只是北京的快递，连世界各大城市的快递都很惨。你看快递堆积如山，请不要误会，这不是一购物节哦，这不是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发烧， 快递都确诊了，没有办法去工作送货。 他们现在很避免用确诊这个，他们叫发烧，就跟民众党那个大声讨论不等于吵架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两党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叫发烧，因为一堆快递送快递的人他都发烧了，所以一堆快递堆积如山，他们现在即使加工资要去请人请不到人，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太不发烧的健康的人可以来帮忙送快递，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所以你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跟他开小三通吗？ 王必胜昨天到金门去看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嗯，他的结论是说，伟大了你的国。为什么叫伟大了你的国呢？因为王必胜很科学，他去调了中国这两天公布的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嗯，发现一个全世界都没有发生过的离奇现象。就这个疫情在全世界已经肆虐了三年，所以世界各国都有从严格的防疫到开始恢复正常。基本上他那个确诊曲线是这样，严格防疫之后确诊曲线会控制下来，然后可是当你一旦慢慢恢复正常之后，他的确诊人数会开始往上爬，哦，正常的曲线量。但是中国的曲线是什么呢？平的。严格防疫的时候假设是在这里，嗯，开放之后这里，嗯，越开放人越少，那你早点开放不就好了。所以王必胜得到一个结论，嗯，他说我看不懂中国的疫情确诊人数的曲线，在我看不懂之前你要台湾多增加跟中国的互动，哈，说实在，他觉得说我不太敢确定，我也不太放心。嗯，王必胜讲的非常的客气，也非常保守，也很科学。所以那些呼吁开放小三通的，我们并没有说从此之后不跟中国做小三通。但是在目前疫情仍然扑朔迷离的情况之下，你跟他开放，那请问将来如果疫情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国民党是不是又有借口又在骂民进党防疫不力了呢？ 嗯，好，再来看一个离奇的事情齁。因为中国现在确诊人数有，可是呢他们都没有死亡人数齁。那包括有一个这个前中国的足球员叫王若吉，他是染疫死的喔，这几天中国的媒体都有报道。可是怪的是齁，那13号报道了这个事情，那就查查看12号13号有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告诉你没有。嗯，这就是中国厉害的地方，王必胜参透出悟出了一个大道理啊，这个国家真的很厉害啊，数字是官方可以控制的啊。来，小芳姐。 可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是啊，中国只要你染疫，现在是讲发烧啊，你只要发烧因病而亡，是因为发烧而亡的话，两个钟头不用任何的理由马上焚化处理。不用告别式，哦，两个钟头就处理了。 可是我记得国民党不是在骂说怎么那么快处理，怎么话没有让人家有这个哀悼的机会，这样不人道什么的。 国民党恐怕要跟共产党好好的，这个来讨论一下。但是呢，这个其实现在中国的数字其实是非常隐晦，甚至于不公开，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内部真正的情况。我们只能够从过去的一个报道跟中国内部的状况，我们来拼凑一些的事实。先给各位看，这个呢是 BBC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个中国内部打预防针。打新冠疫苗预防针的这个报道，因为他们发现说80岁以上的只有 19% 打完成两剂，而且是完成中国国内的这个疫苗，也就是这个疫苗的效力比较不好的这种疫苗。所以现在中国如果根据 BBC 他们的报道的话，现在中国国内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是打了两剂，但是他们的效果都不好。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数字哈，这个数字是我们假设哈，以香港，因为香港打疫苗，它大概只有很少的人打了 BNT 的疫苗，剩下来的人全部对都是打科兴哦，打科兴的这疫苗。我们给各位看这个蓝点点的哈，我先讲红点点的是香港，香港在今年的在今年的一月一直到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它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曲线。然后另外呢，这个蓝点点的这部分呢，是今年的十月一直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北京的一个曲线。好，那所以你从这边看的话，就诶，这两个曲线完全吻合，诶，吻合了以后，那就表示说，那香港的疫情将会是现在中国疫情的翻版。那我们以美国的疫情它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我们以美国的疫情死亡率是 1%， 那如果我们照我刚才给各位看的这个模型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北京现在大概一天会有100万人确诊， 1% 是多少？就是北京一天会有一万人死亡，这是北京一地哦。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现在开放什么小三通啊？大家有没有脑子里清楚？我今天看到很多人去买什么普拿疼啊，去买快筛啊，你有没有搞错？我们2300万人，我们买光了所有台湾的普拿疼给中国吃，够用吗？如果普拿疼有用的话，那我们台湾早就吃了，我们就不会有新冠肺炎，也不会有重症，也不会有确诊。如果快筛有用的话，也不会有任何人确诊了。所以你现在买这些，你寄到那边去，老舌子何必呢？ 竖大拇指比个赞。穿着白色上衣头发灰白的男子就是麻豆仅有会。 那 我觉得国民党那个更是莫名其妙。你到现在你叫什么台湾为什么要开放小三通，你先去问问他为什么不买我们的五仔鱼，那为什么不买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再来问问台湾人要不要小三通。现在北京根本是个炼骨场，他现在有 BA7 还有所谓什么地狱犬，你在那边大炼骨之下，如果小三通到金门，我们金门有多少老人家，我们金门是离岛，你是准备害死金门人吗？陈玉珍，除非你是准备害死你金门的乡亲，再不然的话你再提小三通，你对不起所有金门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齁，静平哥，我不晓得说国民党的思考是什么，那像是你啦齁，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也刚刚看到对岸的情况是这样了，那你是支持的吗？现在赶快开放吗？中国医疗需要，我们要马上协助他们吗？ 我当然支持，站在这个立场上，人道的考量比什么都重要，不必用意识形态去这个升高彼此的一些对立。我觉得不是说台湾 can help 吗？那我觉得我们也曾经示范过我们这个在过去疫情的这个表现。那既然大家都对台湾的防疫哦还是有信心，那我觉得台湾不要觉得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啊。那所以小三通 是国民党说台湾防疫很烂的啊。 那国民党说台湾很烂，这样也是很多民众说台湾也很烂啊。那但是台湾全民民众 那么烂还去帮助人， 但是你们用这样的一个反话去讲，那我们就算再烂，我们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基础啊。那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我们也没有医疗崩溃过啊。那我们如果有一些能力的话，我们就算就好。 我觉得国民党论点很像是齁，有一个人他被打了齁，然后他被打他还去问那个打他的人说，你要不要喝鸡汤我帮你煮的那种。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缓和他的一个这个气氛正面上。如果你要一直这样子敌对，陷入那个恶性循环。 不是你不在同欺负，不是在一起港欺负。 我们可不可以用普拿腾换那个波拉鱼啊？ 我们台湾 两个条件吧，对， 我们的 买一盒普拉腾必须要搭售十公斤布拉提， 我要讲，其实我们台湾的医疗在世界上，在这个医疗水准，我们的台湾很多的国家的这个国外的元首，甚至会来台湾就医、开刀了，什么都有。 那你赞成要开放就对了。 我赞成可以开放他们，可以协助他们呢、啊。那如果我们行有余力去帮助他们，台湾 can help， 不是我们喊了两三年了，我们能帮忙就帮忙，能帮多少算多少。 那为什么他们不买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时候，你不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也 我们怎么会没有？就是说你要去辅导业者跟厂商讲， 你是跟台湾讲，你怎么不跟中国讲呢？ 哎，他中国不是讲说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把他这个业者的问题拿出来讲，然后把它弄回去啊。 那业者他现在讲的是两配方， 你 现在你觉得这个是可以 吗？你现在讲农渔产跟水产品 和那些所谓的 另外一回事，你混在一起，就说你什么都要政治形态，意思讲人家用政治对你，你也要用政治对他，那就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请问你，你要这样子搞的话，那就是这样子， 不是啦，我 互相对抗啊。 冤冤相报的部分哈，我们其实一直都是那个受气包。我们不是说加害者哦，可是现在然后受气的那个人说，哦，那个加害的那一方吼，哎，已经骂无数了，那我们再去又是一种热脸贴冷屁股啊。那好啊，哎，我觉得我们的高端其实不错吼，贵亚打三剂高端，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确诊过，那是不是呢？我们的高端 can help， 我们去给他打，你觉得共产党会同意吗？ 你这也是一个心理啊， 共产党会同意吗？ 同不同意是一回事，我们至少你不管说你是要演或是不演或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心意的表现。就开放两岸小三通来说，我们那边也有我们台湾人民，欸，那边也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亲友，有台湾人， 台湾 同胞，台湾 人都可以回来啊，没有禁止啊， 没有禁止，但是他们如果从小三通回来更方便啊。还有包括台湾的这个学生，台生、台干、台商，那现在机票钱多贵啊，动辄七八万。如果一家，我上次看新闻，什么一家三个人、四个人回来就要十万、二十万。那现在那个不止小三通，那两岸这四个航点而已。如果你能够开放更多的这个直飞的这个对点对点，像之前一样这么方便，那其实你是方便台湾的不少人在大陆，欸， 台商、台生要去中国就业读书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做选择， 政府能够帮忙就帮忙，不用去选择， 你自己要选择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所有的风险。 如果你把你的人民去分类仇恨他们，说去做 不是分类， 你用脚做出选择，那你就是把你的老百姓往 外推。今天如果是台干，他是被公司派去，他也许没有选择权，但是公司会帮他买机票回来。你今天你要到中国去经商，你要到中国去读书。这个疫情我一直强调，它已经持续了三年，它不是突然才开始。 你机票要买得到。 你如果在这三年你还选择要去中国经商去读书，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为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如果 你要选择，你就要付出你相对的代价嘛。 为邦不入，乱邦不居是没错，是亘古名言。但是如果民众连自己的肚子都顾不了的话，你指责民众到哪里去生活，去指责民众为了生存到哪里去，这是你活该，这是你应该的。 建平，你在置换我的概念， 那是把民众往外推， 我没有指责， 那真的是市民。 民众 我没有指责到中国去读书去经商的人， 能够帮解决问题，能够帮解决， 但是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就要负担风险。 嗯，没有，我觉得政府没有说对岸的台湾人好模糊，这里没有，完全不是那个概念，不是这个样子。现在问题是，你说中国医疗我们要帮忙协助，中国那么大，中国有14亿人口，我们2400万人口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承担那些齁？我们当然也要留一些量能给台湾人啊， 好，就国民党先发动乐捐嘛， 好、哦、好啊， 对啊，国民党发动乐捐，大家家里医药去买医疗用品，然后就去大陆、啊、 捐过去， 对、啊、政府不要阻挡哦，嗯， 不可能，政府不会阻挡啦，好，如果他们有心要捐，然后要去买什么普拿疼、感冒药、退烧药，把劲拿。 你只要不阻挡这些、啊、或者是不管你说什么呀，我们的医疗量有那么糟糕吗？我就一直强调很多事情不是从政治出发， 我们是要量力而为啦，好，量力而为， 那但是重点是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你硬要开那个什么小三通嘛。好，来，于少老师要补充。 第一点觉得最矛盾的地方是啊，国民党在选前不断的批评台湾防疫多烂，疫苗多烂，防疫有这么多破口，那现在会忽然改口说呢，我们应该要台湾 can help， 我觉得逻辑第一个矛盾，第二个是什么？中国疫情大爆发，基本上我们都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可是国民党人敢不敢直接跟共产党讲啊，防疫的破口是你们自己啦，你们以邻为祸，输出病毒，而且呢在 WHA 打压台湾，现在要倒过来我们要帮你，对不起，没这个道理，这不是意识形态，这是国跟国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跟原则啊！他天天打压你，天天欺负你，这个时候，哎，他有本事啊，跟我们开口，拜托，请台湾 can help， 我相信民进党政府应该很乐意啦，这叫做礼尚往来嘛。第三个我担心的是什么？这个图板上啊，还没有的是啊，2008年中国发生毒牛奶事件啊，结果呢，中国人跑去那里抢牛奶。跑去香港啊，使得香港所有人都买不到牛奶嘛。2000年呢他们出口抢口罩嘛。2020年呢他们开始抢啊感冒药啊。是啦，台湾医疗量能呢或是台湾的医疗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啦。是不是我们也要量力而为？这不是意识形态吧。我们自己把自己顾好之后，那么才有办法考虑去帮助所有人嘛。荒哥刚才解释的第四点，这什么意思呢？你明知道之前美国的疫情很严重，结果你到美国去工作，甚至有人跑去美国呢玩耍，结果你确诊了，跟政府讲说呢，你应该想办法呢把我送回来，就不要讲中国嘛，连民主国家我们都不可能这样做嘛，如果可以的话，政府尽量协助嘛。请问现阶段呢，说句比较难听的，因为选举过了，你相不相信啊，如果这个时候是选举年的时候，台上要买机票很容易啊。这是大家都知道到底为什么到选举年的时候台商要买机票就很容易，那这个时候呢买机票就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不讲道理只讲政治，所谓的意识形态，怎么是民主国家讲意识形态呢？明明都是中国跟中共在讲意识形态吧。你不要告诉我说现在买不到机票，如果明年后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如果中国疫情还是爆炸的时候，那为什么有台商就可以买到机票回来呢？人家是用政治对付台湾，我们是用自由还有市场机制去回应人家。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民胞物语啦，好不好？我个人是很同情中国人民啦。国民党发动了这个乐捐啊，或是募款的话，我捐啦，但我捐不代表其他人愿意啦。 不捐。 好，你看，这就是台湾的自由意志嘛。 我说一句，今天如果中国真的要我们台湾帮忙的话，来啊，来跟我们讲啊， 对啊， 你来跟我们讲啊，我们台湾再来考虑说是不是要帮中国的忙，不用国民党在那边啊多嘴多舌的讨人厌嘛。 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齁，我们来看立委补选的这一块。那我感受到的是齁，国民党笑脸伯啊齁，看那一些资历比较深的啊齁，也不要说老油条老面孔啊齁，有淡薄啊意见啊齁。我先让若芳来齁，我们看齁，徐宏庭齁议员呢，他刚连任，应该是连任十几天啊，17天还没就职，他已经讲了齁，我跟你说啊齁，梅西西罗实力很坚强没错，但是齁该提的时候嘛应该爱提啦齁。那徐巧芯呢，他也是在讲说，哦，那个费鸿泰那一区齁，他也有意思要去争，又是被去抢啦齁。他也是才刚当选连任，是大概也是16天左右啦齁，都还没就职哦。那费鸿泰就回应啦，啊，建议徐巧芯现在呢还在王宏威的补选当中，这一行出力啦齁，要多为党想想。徐巧芯马上就回了，哦，我为党想的很少吗？ 好，我都是什么套炸的出门哈，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啊哈。他认为立委补选跟我这次的表态不冲突，然后呢，他有点意有所指哈。那因为人家问我说我对自己的生涯规划是什么，好，我只不过是刚好应主持人的提问，那我就讲说我未来要怎么样，我不会想要给白。他在讲谁啊？我怎么突然觉得有一点王宏威又被倒打一耙？不是 gay 白是谁？就王宏威嘛。王宏威说：“哦，没有没有，我们要选，就算征召我也不会来选。”他现在在算的 吧？他不是在意大利还写脸书跟他道歉吗？这么快？ 来罗芳 支持他、嗯。没有，我觉得国民党、哦、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大家都摇贵 gay 社里。 前程参拜，力拼立委补选的民进党候选人吴怡。他是足本周。 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大家都摇贵给社里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选，其实既然你的人生规划不是在这几天就规划了，你应该在你选议员的时候，你应该就会想到说，我现在选议员，我可能做一届两届三届的时候，那我大概垫底垫积那个积了一些我们的基层实力之后，我可以去选立委。那即便你做第一届，徐小清大概做已经两届了吧，这届选第二届，做两届，我不相信你是现在才在规划说我未来要选立委。那你之前就选了，那你为什么不有guts一点，就是我不要站在这个讲弯弯框弯弯， 对啊， 好，那你就直接不要做、嗯、我就直接去拼，你比王宏威还要厉害，大家要给你拍拍手，我觉得大家会给你拍拍手。那就像阮昭雄议员、啊、他就说诶，那我给赵宜翔选，我就不选，我就去拼立委，用这样的方式嘛，这就是那个小熊哥阮昭雄他的人生规划嘛。那你徐小欣你没有啊，你现在要这么讲说哦，没有，我们的人生规划是应主持人的要求，我觉得不用这样了。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山跟北松山这场选战了。那王宏威之前我们已经准备要就职了，在大概11天就要就职了齁。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去看一下。大家记得你知道宣誓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宣誓我要告诉我的支持我的人是说我会做好议员这个职责，帮人民守护台北市，守护预算，看紧荷包，监督市政府。我们会站在那边去做宣誓，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我相信静平哥他也会去宣誓，因为宣誓不是随便乱宣誓，你要对你的人民负责。那王宏威他要不要去宣誓？那当你宣誓的时候，你隔了13天，我要去选立委了，不好意思，我宣誓都是骗你们的，我宣誓都没有没有，我没有宣誓，没有对你们做这些承诺哦，我那宣誓都是 胡说的， 随便乱宣，我就照稿子念一念而已哦。我觉得没有这种事情哦。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当民意代表，你就要必须为你的选民来负责。那当他今天在开始选立委的时候，好，我们提了一个，比如说他一直针对吴怡农的黑道，或者是吴怡农他里面的政见，包含说什么机场说啊，这选举才拿出来讲。不好意思哦，我们前两天有办了一个机场迁移的一个政策的说明会，找里长们，然后还有我们关心附近的居民们。里长就拿出来，他就拿了两张公文，他说他在柯文哲当市长任内的时候，因为有 iVoting 有一些里长提案嘛 的重大议题，是吧？ 重大议题，那他就提出来，就说我们的他希望能够那个机场迁移这个案子已经放在市政府，而且也有送到市议会里面去了。难道王宏威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那我不晓得说你当议员不认真，那你现在又要宣誓说你要当议员，可是你又要选立委，你背弃了你所有的选民的这些承诺。所以我觉得在这场选战当中真的不需要去做什么抹黑啦，说什么黑道这些等等，你只要拿出你诚意。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太多讲挖挖矿挖，讲挖来矿挖挖、全部都在真的靠徐小清一样，没有这么真的实在是太 gay 掰了啦。 可是你看哦，蛮有意思的是齁、王宏威之后，然后徐小清徐宏庭都跳出来都加连连都加动算，还没有就职诶、苦林大哥。然后呢最好笑的是齁、那个老的老屁股啦齁、江泽民中他说什么、老灰啊他说拜登几岁你知道吗？拜登还要连任总统诶、感觉到他们那个世代里面有交锋的味道啦。 其实这个其实我很乐见这个状况诶、因为我是高雄人啊，韩国瑜惨案在台北重演，这太爽了。因为大家都讲这是绕跑，然后现在不、这个王宏威绕跑，既然王宏威可以绕跑，那徐小这个徐宏庭也要绕跑，徐小清也要绕跑、大家跟着都一起绕跑，请大家不要用绕跑这个字这样去轻描淡写。 你要不然辞掉议员去选立委，没话说，你变心了，至少你离了婚再去外遇。 嗯， 你现在这样根本是劈腿，好不好？作为劈腿的前科犯，我告诉你，你这样就是劈腿。对，而且你这样一搞，你这样子搞来，到时候哎，国民党议员选择少，一下就少四席耶。再加上那个林益华的话，哎、欸，你把蓝营的选民都当塑胶吗？我们投票给你，我们投票也是不容易的、欸，也要抵抗很多对抗很多压力，然后这样子相信你，我对所谓神圣的一票，对，说一张票一事情，结果你们就两三天，韩国瑜起码还忍耐了一年多，你们两三天就要跑掉了，嗯、那我套你的话讲，你把蓝营的选民都当作塑胶吗？对，而且重点在哪里？就是说王宏威你最好就选上立委。如果你没有选上立委，你的议员，你回来做议员，你会被罢免，罢免会成功，这个事情已经在酝酿。我告诉你为什么会成功，罢免他的门槛只要79814票。 嗯， 那这一次民进党在这个选区议员的总得票数是95261票。 嗯， 只要投给民进党议员的选民，通通出来投罢免票，就超过门槛了。那你说，欸，可是国民党的会来支持他？好。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议员的总票数扣掉被王宏威背叛的25727票，只剩下79525票。哎、欸，你们被王宏威抛弃了，你总不会说我还去挺他，我还去让他继续当议员吧？那如果你只剩下79000多票的话，民进党的95000多票就足以超过你这个，就算。不只是说对方选不选，对方来跟你同意不同意，你也没有办法推翻这个罢免结果。所以我们很高兴的就看到说，先看到王宏威落选立委，再看到这个王宏威被罢免议员，哦，当然浪费国家的钱，这也是不好了，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们要这样搞嘛。 嗯， 那时候我想，徐宏庭跟徐小新可能就会揪回来。 嗯， 老人家有经验啦，我们还是多多仰赖他啦。 啊， 他对党的资历还是很深的啦。 哎、欸，那我顺便请教靖平哥齁，阿里你要不要顺便宣布一下？你也是连任啦、啊、齁，那因为那几个也都没有真的做很久啊，人家都开始宣布说要选立委了，我顺便让你有这样的机会齁。 啊，谢谢你啊、哦，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地方也都知道，只要我有机会选立，我一定参选啦、啊。 嗯， 我一定会那个，如果有机会，如果国民党要提名我，我自己有表态，我一直要这个经营我自己的选区，扩大。我自己平镇龙潭了、嗯，所以我觉得 要预言吗？ 不会啊，因为我刚领的、 啊，劈腿就对啊， 也不是劈腿啊，老师我没有那么。 你在这里，你答应这些人，然后说这些人说你们等一下，我先去跟他睡啊，如果不肯跟我睡，我再回来睡你们。 别看， 阿妈每天洗澡拼 头发给剪断， 没有，你们可以说我真的没东西。 你答应这些人，然后说这些人说你们等一下，我先去跟他睡啊。如果不肯跟我睡，我再回来睡你们。 老师，你讲的问题 这叫什么战？ 老师不用用那个两性婚姻去看这个啦，因为蓝绿都有这种问题啦。 如果说哈、哦，已经到了最后，我也这样，已经又这一任又做了已经啊半届或是怎么样的哈、哦，那你再来讲哈，没囧啊，卡边囧。那如果你还没有就职，然后现在就在讲说哦，我已经骂哈，我虽然是在这个位置上，可是呢也要选立委。他拍垮 表态，谁都可以表态啦，因为选举就是靠实力原则，看你选不选得上，在那边靠键盘跟靠嘴巴是不可能那个有机会的啦，所以我就说就是机会就是留给随时准备好的人，不管你做了多久，那如果真的有心更上层楼，然后或者是要扩大你的服务群众的基础的话，就把那个机会掌握好、嗯、然后去做。 那你觉得你的选区哪一个立委应该跟你世代交替？ 我没有说那个哪个选区、哦、哪个立委跟我应该世代交替、 哦、没有、啊、 选举就是这样子，因为费鸿泰或者是这个赖世宝还是那个曾明忠讲的，其实就是靠实力原则，就是好像如果是打仗的话就是像靠拳头一样，选举就是这样子，谁厉害谁最强谁能够选上、 嗯、 就去彼此去拼，党内初选赢了那谁就代表那个党去选，蓝绿都一样。 那个是后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宣布会有一个副作用啦，就大家都希望说哎要按部就班，那如果太贪心的话那个观感粘在你身上，那未来可能 表态是他的自由啦，表示说他有他的企图心、嗯、 现在表态我建议他们12月25号就不要去宣誓了， 嗯 嗯，这样比较有诚意啦。 对，好，来，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说，希望尽快恢复小三通，台湾应该要协助中国医疗需求。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分享了。我分享之后呢，短短十分钟，超过100则留言， 暴怒。 对，为什么会引爆怒火？就基本的得力吼，是安呢？色狼爱吼凶。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捐了将近300亿日元，大概是68亿台币。后来呢，疫情期间，日本不是好几次他回捐我们疫苗吗？嗯、中国四川大地震在08年的时候，台湾捐给中国多少钱？你知不知道？超过捐给日本的68亿、嗯、总共捐了 70.5 亿。但是中国是怎么样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给你打压，挖你的邦交国，共机共建不断的来恐吓台湾人。这就是为什么朱立伦一席话引爆的怒火。一个想要打台湾的国家，他就是敌人。如果你对敌人仁慈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对自己残忍？再来呢，朱立伦的这个说法哈，说要协助中国医疗，搞不好人家习近平也不领情啊。好，为什么这样说？中国14亿人口，但是他每天公布的确诊人数比台湾少很多，少很多哦，人家只有几千例而已，14亿人有几千例而已哦。那台湾何必去协助中国呢？朱立伦不跟你讲哈，不准你瞧不起我们习近平啊！哈，这个搞不好是中国人的心声哦。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唐加油，再会。 在网站一页是广告。